足足排到近南边围回旋处。今次提提大家咧，喺上环因为配合嘅早前强制检测，仍然有封路安排嘅。车辆暂时都系唔能够由皇后街左转入干诺道西，修打兰街介乎德辅道西同埋干诺道西嘅全线咧都系封闭。咁另外，干诺道西辅助道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街至到修打兰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我同你哋讲，你哋要经历从未经历过嘅严格训练。我之所以咁做，系因为佢哋要用最快速度建立一支全面而且士兵能力极强嘅战阵连。 星期一至日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好启航， 今集阿 Jade 请嚟咗指挥家陈以林分享佢奇幻嘅音乐之旅。 梦想咧系好难嘅一样嘢，但系我觉得梦想亦都系同一时间每一个人系都有过噶咯。你心入边嗰团火喺边度嚟咯？一定系有一啲嘢令到你个人系会着火噶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 梦想好启航，主持阿 Jade 黎永如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咯、 哦。喂，星期六啦，又嚟讲讲咧呢个湾区入边有啲咩新嘅事物啊发生咯，交俾你讲下啦、 嗯。喂，中文大学啊，喺深圳嘅。深圳音乐学院终于揭幕，首阶段啊，而家第一批啊，八个学生已经成功被取录噶咯、 哦，即系已经招生啦，咁 系啊，冇错啊。 关于读音乐系咧，成日都会觉得啊，特别多一啲啊靓女读啊，又可有啲文青 feel 咁样咧，即系琴音疾走咁样，即系都有啲想法嘅，即系回想翻叫做读书年代啦，大学年代啦，即系识弹琴啊或者识拉弦乐嘅女生咧，特别觉得吸引啊， 尤其是。坐喺个琴里面，系啊，即系一个男仔，如果完全唔睇谱，行入去个琴里面，就咁又弹到几首歌，系 系啦，呢个男仔啦， 特别吸引 啊！睇男仔，我睇女仔啊，系 真系太有型啦！我见过嗰啲 系咪啊？咁啊，讲真，即系音乐咧，我同 PC 都未必太了解啦。不过调翻转头就系今次，即系你话 set up 一个新嘅校园啦，咁样呢个校园会唔会推动到嗰个叫中乐啦？因为始终你都喺湾区嘅城市入边，理论上就可能有多啲嘅中。音乐元素会摆翻落去喺个教学入边或者教材入边啦，嗱呢个都系我想象或者我估计出嚟，咁亦都促进到个中西音乐嘅交流咯，估计。 其实我相信都会嘅，因为我哋一路讲紧十四五规划啦，我咁尤其是依一年都听好多咩十四五规划，咁里面有一个中华文化传承咧，其实都系重点之重点噶啦， 系。 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透过 中華文化傳承啦，喺唔同嘅學院裏面都可以了解到其實中華文化係啲乜嘢啦，點樣去傳承落去啦。跟住另外其實深圳有好多嘅大學咧都將會落成啦，其實亦都係十四五規劃裏面一啲重要嘅部分嚟。 係咁啊，即係繼續做好教育啦，咁啊少啲打擊啦。你見過去嗰個禮拜啲手遊股都係咁冧翻落嚟啊，咁啊見到內地有啲官方媒體啊都喺度猛烈抨擊話啲小朋友啊成日打機啦，有課金咁樣啊，唔係咁好啊咁啊，即系 你有冇先？ 我冇啊，金其实我唔多打机噶，老老实实，我冇乜时间啦。第二就系、是、你有货金更加唔会啦，即系我就算要输都要输喺股票市场啊嘛，轰轰烈烈咁样系嘛。咦，PC 收咗声，关于输喺股票市场系嘛？唔好讲啦，呢啲嘢系驱往二咁样。 最近比较复杂， 系比较复杂啊。市场嘅气氛复杂嘅，你就唔复杂嘅。咁啊，好啦，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你话啊喺湾区入边升学咧，你都可以留意呢个节目啦。往后都会同大家讲啲咧，唔同啦，关于升学啦、教育啦，以至生活圈嘅一啲议题啦。咁如果你话喂翻到内地读书有啲咩要注意咧，呢个环节或者呢个节目咧，都可能帮到咁多位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嘅。嗱，讲到衣食住。行啊，继续咧，请下我哋今日嘅嘉宾咧，讲讲究竟咧食住行方面点样喺湾区入边做得到咧？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兴，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我哋今日继续讲饮讲食先啦，好嘛？ 好啊，好啊， 请我哋嘅嘉宾啦，有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副主席黄君先生啦，系啊 ，Harvey， 早晨啦， 早晨 ，PC， 早晨， 系啊，我饮咗奶茶啦，今日系啊，好甜， 我饮咗咖啡， 系啊，喂，你嘅奶茶口味系点啊 ，PC？ 我就一定系茶酒噶啦，要拣、 茶酒系咪？ 我要冒住呢个肚痛嘅风险，然之后去饮噶。 哦，因为你饮奶茶嘅时候可能会搞起啲风啊，系咪？ 系啊，我饮奶类嘅嘢、就 我教你啦，可以落少少姜丝落去，唔、系跳出嚟嘅姜丝，系可能姜粉啦，或者干咗嘅姜咯。 喂，但系唔怕奶同姜撞埋一齐会产生 喂，原来咧，我觉得奶茶咧加入少少姜汁元素咧，有啲 perfect match。我近呢一两年咧喺其中一间嘅茶餐厅咧，佢加咧，佢特登加嘅，因为有啲朋友咧，嗱、中医嘅角度啊，我都讲一次，我唔系中医，不过久病成医，个医生就同我讲，如果你可以朝头早咧，你系要饮咁多咖啡啊，咁多红茶啊，咁多奶茶嘅话咧，你加啲姜落去，咁你个胃咧就冇咁寒啊。嗱呢啲我再戴多一次头盔，嗱身体体质咧因人而异。 追问落去，究竟个姜有冇要求系唔系要老姜先？ 你千祈唔好问我呢啲嘢。股票我都可以答多你两三句， 就再问落去就系、是，啲皮使唔使切埋啊？系我要跟埋一齐落啊！ 呢啲系等 Harry 答一答你。不过我哋今日嘅命题咧，其实又讲下可能有啲年轻人啦，都见到啊，内地有啲投资嘅机遇，或者有啲生意创业嘅机遇。当我同 PC 啊夹一档嘢咁样，我攞十万啦，咁 PC 咧就唔攞啦，佢帮我申请分定， 我帮你申请分定啊， 系啦，喺政府攞咗200万，咁啊，喺湾区入边搞间茶餐厅先。咁我想问下咖啡红茶协会有啲咩可以对接支援到一啲年轻人翻到去湾区入边可能创业，特别系饮食业方面咧。 咁首先咧，即系而家大湾区人流，即系个人口越嚟越多啊，咁所以咧搞餐饮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机遇嚟嘅。咁我哋而家其实就做好多唔同类型嘅专业培训， 系 咁除咗话教冲奶茶，咁呢个都系一个产品啫。 系 咁，其实我哋又会有课程去教譬如水巴班，即系点样整一个好靓嘅沙爹牛。炒蛋啊，即系好多后面需要嘅嘢，一间茶餐厅需要嘅嘢，系咪？ 系 甚至乎教点样去管理啊、计成本啊，呢啲都系一啲如果你话要自己即系创业做生意系必须、 最紧要知道边度系攞货嘅， 系啊，最紧要边度攞货，货源喺边先咁样。喂，呢、這个就直情好似即系嗰啲专业管理嗰啲 HAMA 嗰啲嘅，即系慢慢就会牵涉成个课程啊，跟住又会成个好似餐饮第时又会有餐饮嘅 degree 啊，或者有啲证书啊，高级文凭咁样，慢慢 step by step 咁样做出。 正式系咁样嘅，因为我哋自己协会，我哋有颁发一啲证书咁样嘅，咁即系大家对呢张证书咧都好认真嘅，咁好多系可能攞完证书，同埋自己真系喺茶餐厅有啲喺香港可能做过，再上去创业咧， 但要读几耐啊？ 其實睇唔同嘅課程咯， 香港人心大咯，即係要讀幾耐？兩年咧就真係長咗少少，但如果兩個月咧又學唔學到嘢㗎？咁 有幾多個鐘頭？我 spare 下啲時間睇下可唔可以去？ 可唔可以申請持續進修基金啊？咁樣嗰啲係嘛？ 唔係，其實我哋有啲譬如初級班呢啲就大約半日到嘅啫，咁不過有啲再深燥班，我哋叫做水巴班，呢啲咧就係即係一日全日嘅課程，咁呢係個基本功啦，係。咁好多时就係、是、可能攞完张 cert 之后呢，其实唔好话淨係喺大湾区发展，可能在香港呢搵工呢都容易啲 嘅。係呀，咁即係如果你係叻嘅话呢，冲得好呢，你直情参加埋佢哋嗰个金茶王比赛呢，因为有一个传说係咁㗎，你攞住金茶王嗰个奖杯呢，你奶茶都卖多百几杯。咁嗰时真係咁啦，我记得。 其实咁嘅我真係好坦白，其实呢我应该我以前屋企附近咧系有间金茶王嘅 攞奖得奖得奖嘅，即系嗰一届啊！嗱，留意翻，会 care 翻翻 系。咁嗰一年咧，我系特登去过超过差唔多每个月都去两三次。 边度啊？大埔系嘛？ 洪水桥 哦，洪水桥哦。 点解大家都知边间啊？系嘛？系啊。 咁即系攞完奖之后就饮杯靓奶茶。不过有阵时啲师傅咧会咩噶挖角噶嘛，即系好似啲大企业咁样啊 ，PC 你冲得咁好啊，过嚟帮我啦，俾多一倍人工你啦。 我以前记得我唔系好知咩系金茶王啊，最开头啊几时会知咧？其实系有一次我喺会展做活动嘅时候，跟住就系啱啱就系做一啲表演，系啦，金茶王表演，跟住然之后就大家攞嚟试下啦。咁啊，有啲杯，但系而家会展唔饮得嘢啊。 系啊系啊，但系嚟紧睇下有冇机会放宽啦。疫情唔会永远玩嘅，我觉得即系我哋对未来要有希望。你睇下香港系咪先？剑又有牌，游水又有牌，你有水晶球你都预测唔到，游水都有牌啦。所以嚟紧即系除咗香港运动员加油啦，即系夹硬都要讲一句，因为我自己都心系奥运啊，近排都真系啊，唔知系咪即系睇奥运嘅时候，朝头早咧啲赛事，因为同香港同步嘛，常常伴住我都系一杯奶茶， 简直系同奥运成为一伴侣 啊，已经成为一伴侣。 工作就 系你要 mon 住添啊 ，mon 住晒啲唔同嘅活动去睇啊，几好啊，咁样好好啊。 系啊，咁希望即系继续俾心机啦，咁样好。咁转个角度又讲下咧，头先话啊，都协助到一啲年轻人翻到去湾区入边发展啊，或者会将你哋嘅一啲课程都慢慢趋向专业化啦。咁今年会唔会搞翻嗰啲类似国际金茶王，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湾区茶王啊等等呢啲咁嘅比赛出现翻咧？ 今年我哋觉得就应该可以搞得翻噶啦，咁所以已经一早咧就计划定，咁譬如香港咧，我哋都会有得真系参赛啦，咁喺十月份咧都会举行翻即系香港区嘅金茶王啦。 系，咁啊睇下场地许唔许可啦，线上线下到时再整啦，因为 两个月时间学。 系啊，你学系嘛？ 我有两个月时间学，你有冇一个体验课程可以即刻俾到 资料？有嘅， 可以冇问题。 攞张 credit card 嚟先，讲笑啦。嗱，翻到湾区咧，饮饮食食咧，其实内地咧都有啲新嘅 idea 咧，会俾到冲击我哋嘅。有阵时食重庆鸡煲咁先算啦。喂，佢哋重庆鸡煲都好多玩法噶， 系 即系等于香港港式茶餐厅，翻到内地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入乡咧有阵时除佢哋嘅族嘅，有阵时候可以将我哋咧最好嗰啲 substance 咧，就同佢哋去 mix 埋一齐。即系呢个我常喺节目嗰度讲啦，即系优势互补啦。点样可以又有香港元素，又可以同内地一啲元素结合埋一齐？其实呢个先系精妙之处啊嘛。 因为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系将港式奶茶喺内地咧系推广得更远，系咪？咁曾经喺重庆都就系见过啦。有冇试过麻辣奶茶呢？ 冇啊！ 喂，麻辣奶茶其实嗰一下你夹唔夹咁饮咧？即系会唔会好似我哋小朋友睇掌门人嗰啲咧？即系你有阵时 mix up 咗一杯嘢咧，你惊噶嘛？因为有辣嘅元素同埋奶，你觉得吓有种水火不容嘅感觉啦。咁但系应该饮出嚟个感觉系点咧 ？PC 你有冇勇气试一试？ 我即刻谂到，究竟系我条脷受到刺激啊，定系嘴唇受到个刺激大啲啊？ 你其实饮落去，其实感觉好～ 奇妙的，即係你係因為你第一次飲嘅時候咧，你係好有驚喜嘅成件事，因為其實係融合得嗰個辣味咧都好好嘅，即係等於咧有時我哋即係西方咖啡咧，你都會有啲叫做咩 pumpkin spice 啊嘛， 哦， 辣味啊， 係 少少辣味加落去咧，其實咧係帶起咧好多新嘅味道出嚟， 個 胃咧又會暖暖地咁樣，啊幾得意喎！ 哇，真係啊，唔知道會唔會試下遲啲咧？即係我頭先忽發奇想咧，譬如我哋有Irish coffee 啦，咁樣線上都會加啲 whisky 落去啦。我唔知 whisky 同埋即係呢個奶茶夾唔夾啦？咁、啊， 茅台同奶茶夾唔夾咧？ 我真係唔知啊！ 我反而有興趣。 係啦係啦，我見 Harry 平時都係紅酒居多，以至阿和哥都係紅酒居多，係啦，即係唔知頭先你講茅台啱唔啱？ 得唔得咧？嗱嗱嗱， 又可以嘗試下。 俾個任務你啊， 係 你可以試下，你去試。首先你買支茅台翻嚟先， 首先攞咗個奶茶秘方先。如果唔係，我沖唔到杯奶茶，有茅台都搞唔掂啦。 不過咧，講咗好耐秘方啦。其實呢一兩年，我估對於一個香港人嚟講，其實好嶄新啊。即係好多嘢啊，本身咧喺線下搞嘅要變線上，咁啊線上搞嘅嚟緊會唔會變翻線下？又調翻轉頭面對飲食業啊，我哋窮則變，變則通嘅啫嘛。你睇到嘅係乜嘢？ 其實真係有嘅嚇，即係好似你所講咧，其實我哋其實而家好多學員啊，就係學沖奶茶咧，唔單止係淨係因為喺餐廳入邊沖，係因為可能想喺屋企沖俾家人飲啊，沖俾老公飲啊，呢啲咁樣都有嘅。係啊，咁啊，即係變咗我哋茶葉咧，係多咗咧，係送去啲即係家居嘅地址嘅。 係，喂，幾好啊 ！PC 你都係愛妻號嚟嘅，據我所知啊嚇，你資料顯示你都係愛妻號，你快啲學沖翻杯靚奶茶俾你老婆飲。 冇錯， 最好係咩咧？你本身唔飲奶茶，你沖俾你老婆 都要沖俾佢飲， 嗰下先勁啊嘛。咁啊，即係希望即係我哋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港式奶茶都可以越推越广啦，咁除咗喺湾区入边出现啦，内地各城各省各县出现啦，咁啊国际都可以冲出去啦，因为 其实香港有第二个自己嘅手信啦。 即系远少少讲啊，即系我上两年去加拿大探姑姐，喂，其实。真係 sorry 講句，加拿大嗰杯奶茶其實幾好飲，喺多倫多嗰杯其實幾好飲， 真 係 唔錯， 唉，震撼咗我。咁當然啦，作為一個香港人，有時覺得啊，即係點解咁好飲啊，會流咗出去嘅咁啊？嚟緊睇下香港又可唔可以攀回一城啊，或者喺內地攀回一城啊？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咧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副主席黃浩君咧，考完啦，同我哋做訪問啦。咁啊，嚟緊呢個金茶王宇宙你成功先啦，好嘛？ 好多謝， 唔該曬，拜拜。 OK， 拜拜。 心一串思绪，仍挂念着谁？你手牵着我手，先找到方向，如故事细水流长，方法爱总可以，不需理由。淡中见快乐，余生足够。原谅你，好珍惜你。旋律色彩全属于你。尽头会一起，褪色冰冷被铺，吉他温暖倾诉，和你每段路途，黄色一切理想，消失的方向在另世界。身走了，望缘分。 秒尽头，谁可知道？原谅你，好珍惜你，旋律色彩全属于你。圆月亮是你眼中明亮，平静踏破星辰。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唔能够再视教协为专业、为教育专业团体，全面终止与教协工作关系嘅决定，并冇考虑教协嘅政治取向，亦都冇同其他教育专业团体作比较，强调系视乎教协整体嘅行为对教育界有乜嘢影响，同埋系唔系能够协助教师专业发展等。杨润雄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外界对教协过去的表现心里有数，教协近期表示将会聚焦教育专业和权益的工作，可能反映教协都认为过往的行为有所偏离相关工作。他说，如果教协过往的行为有违反国安法，相信有关部门会调查和跟进，如果政府要取缔任何一个组织，都要有充分理据依法办事。政府朝早大约六点半完成上环海景大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300名居民接受检测，无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80户，当中大约70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名上个月前往美国、今个月返香港的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变种病毒，当局列作输入个案处理。患者住的上环海景大厦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住客要强制检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75宗，江苏占最多的53宗，湖北9宗，湖南9宗，河南4宗，山东本土新增一宗疑似个案。在江苏的53宗个案，除了南京的一宗，其余52宗都是来自扬州。扬州主城区今日展开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宝应县、江都区等地停止大型群众活动。另外，过去一日新增3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0宗来自本土，其中湖北占15宗，河南4宗，湖南1宗。内地累积93605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7525人康复出院。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视像方式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王毅说，各国相互平等，可以本住相互尊重精神加强交流，但不应该将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不能够打住民主人权幌子，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谋求地缘私利。今日的时代不应该再有教师爷，亦都不需要救世主。王毅又说，近年域外国家的介入已经成为损害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布林肯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义务，停止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并严重关注西藏、新疆和香港的侵犯人权情况。他又说，深切关注中国的核武库急速增长，指控北京严重偏离几十年来维持最低威慑力的核战略。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现在都只是隧道下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南边围回旋处。之后提提大家，上环因为较早前的强制检测行动仍然有封路安排，车辆暂时都不能够由皇后街左转入干诺道西，修打兰街介乎德辅道西至干诺道西的全线封闭。另外干诺道西辅助道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街至到修打兰街一段仍然是封闭。之后同大家预告一下，在中区将会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由上嘅十点起，直至到听日嘅早上九点钟，德辅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临时街交界咧会有封路安排嘅，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嗨，我是郑子成，我最希望点温拿的齐心就事成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里面有两句歌词是这样说，同心做事情，齐心就事成。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好像这班体坛精英那样代表香港去东澳角逐奖项，但是我们却可以齐心在背后打气和支持，帮他们呐喊助威，鼓励他们创出好成绩。 都要拼，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同心做事情，齐心就事成。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湾区生活小百科， 其实又同 Angel 倾偈啦，我哋系啦，咁啊上个礼拜感感受到嗰、那个冷冰嘅感觉啊吓， 我感觉到最近嘅天气都真系有啲热嘅，好有需要啊，其实 非常热啦。早晨啊，大家， 喂，早晨 Angel， 咁啊又有咧，我哋国际礼仪形象及品牌顾问啦 ，Angel Peng 啊，同我哋分享啦 ，Angel 今日讲啲乜？ 我見到佢會唱歌嘅呢、這個， 係咪啊？咁 呢個咧，我真係唔能夠唔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因為兩年冇飛啦嘛。咁以前飛去日本咧，好多時都會入呢啲地方睇呢啲咁嘅東西嘅。 係喺台場睇高達啦，咁啊，今次咁啊又睇呢個鹹蛋超人。 同埋你睇到佢，大家都睇到啲相同埋啲 video 係咪？你係想象唔到咧，其實你去到睇到入到去，你會以為自己已經置身於日本嘅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不能不 好似成個家族都喺曬度咁樣， 係超人家族 係 咪？ 你見到一入去咧，其實成個格局咧，你就係去咗日本當地。 嗯，而家所有嘅呢啲系咪叫做咸蛋超人？ 我见到超人爸爸咯， 香港就叫咸蛋超人嘅，咁但系好似内地就叫奥特曼咁。 以前先叫咸蛋超人嘅，其实近年佢哋净系讲型号名嘅啫。 哦，系咩？ 系啊，所以咪有歌咯， 好多不同 型 号啊。 迪迦迪迦啊嘛， 系啊，你系咪熟噶？我想问， 我唔熟嘅， 系啊，我熟蒙面超人多啲。如果真系熟高达咧，高达你又熟唔熟啊？ 高达更加唔熟， 高达更加唔熟系嘛？你都系玩翻积木， 我砌系啦，砌积木噶。 积木嗰个咧都有个新嘅主题乐园，会喺深圳嗰度啦，就会推出啦。 但系都系深圳，都系国内。 系啦， 我好祈求香港可以有啊。 哦，咁啊，实有机会嘅。咁啊，互联互通其实翻去都唔难嘅，只要疫情进一步。 我哋要记住一小时生活圈就可以噶啦。 系啦，咁啊，喂，呢个咧都值得睇。嗱， Angel 揾呢个题目咧就真系啱我哋嘅口味啦。即系就算你唔熟，你都会入去睇下。打下卡啦，咁絕對係男仔咧必備嘅咁樣，亦都內地咧啲 cosplayer， 即係過去咧香港咪動漫節嘅，其實咧都香港嘅動漫風咧，其實咧同內地咧依家可以話並駕齊驅嘅，因為其實內地咧啲 cosplayer 咧其實都 cos 得好足嘅，而且佢哋亦都好。中意睇一啲即係世界各地嘅漫畫啦，唔淨止係日本嘅。咁其實內地都有內地嘅漫畫，咁佢哋都會 cos 翻當一啲嘅角色啦。尤其是你好難去分嘅，即係譬如我有陣時覺得，即係譬如浪客劍心咁樣，當然係日本即係歷史啲嘅一啲產品，但係其實你都有配劍啫嘛。即係有啲朋友譬如 cos 三國無雙嗰啲人物，其實你三國人物都係即係有中國元素咯。我只能夠係咁樣講，係咪先？ 佢哋係百花齊放咯，我覺得國內嗰啲 係啊，同埋佢哋草 figure。的程度是高過香港很多 的，咁啊呢家 消費程度更加高啦，所以我覺得佢選擇喺國內都 OK 喎。 係啊，咁啊喂Angel 點解揾呢個題目出嚟咧？你覺得都當中值得我哋去討論，同埋都啱我哋河車係咪啊？嗯， 當然啦，你哋兩個大男孩，同埋因為我真係覺得香港咧係缺乏呢一啲。嘅元素嘅， 系或者 咁，但系就喺国内出现咗。 香港通常都系用一个商场，咁可能有几个figure 巨型嗰啲 figure， 或者俾你打卡。譬如依家去尖沙咀好近海嗰个商场，咁佢都有一个比斯动画嘅一个展览啦。咁你都可以同啲巴斯光年啊，同啲胡迪打卡嘅。咁但系 in between 去啲景点啊散啲咯，同埋唔系一个主场馆咁去供埋一齐做嘅。 九龙湾就放紧迪迪尼啦， 系咪啊？ 系啊， 哦，系咩？哦，系咩？ 系啊， 就真係爭好遠， 我冇 抽遠啊，得四五間房咁樣，即係就咁擺喺度。你可以同佢哋啲 character 影下相啊。咁其實到最後都係同啲 product 有關嘅。 上個禮拜先去完啊，我都有影相， 係咪啊？ 係啊，對對對， 係啊。咁大家可以， 但係我覺得最神奇嘅地方就係擺喺度嘅嘢冇得賣噶嘛。 系咩？ 系 display 噶咋？ 系斋 display 噶咋？ 我未去啊，因为系啊， 系因为我太太实在太中意买一只卡通人物啦，跟住我就去睇啦。点解冇得买嘅？点解摆到嘅全部都冇嘅咧？咁样 咪有行入去感受下啦。 只能够感受同拍照留念。 哦，咁紧要啦，咁俾大家去打下卡啦，影下相啦。即系如果你听开呢个环节，都知道我哋都系想将一啲网络热话啦，咁啊网红嘅打卡位咧，都同大家去分享下啦。咁假以时日，大家都可以打下卡、影下相、呃下 like 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 Angel 又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咧关于咸蛋超人嘅主场馆啦。咁样下一集咧，我哋去回归翻啊，食嘢啦吓。 好 食咩咧？食啲热气嘢啊吓。咁、 okay. 下集再同 Angel 倾偈，唔该晒。 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 亲未来。 湾区地产概览， 早晨早晨，湾区地产概览咁啊，同 PC 一起主持感觉更加踏实啊！因为咧，我想见证你翻到 新手卖楼， 翻到去湾区入边置业啦，都系我自己一个小嘅宏愿啊！你有財力啊，你揾唔到方法啫，咁我揾個人幫下你。有呢個大灣區物業保障協會嘅會長啦，咁啊，盧永勤 Kitty Lau 嘅，係啊，早晨啊 ，Kitty， 早晨 Kitty， 係 啊 ，Hello， 大家好。 喂，咁啊，上集又講咗肇慶啦，即係食買玩之外咧，仲可以投資房地產。咁啊，今日咧就不如PC 喺度啦，咁啊，哇，佢啊，即係家財萬貫，咁啊，好想翻到去內地置業喎，咁樣。喂，成日話翻到灣區置業，有啲地方有限購令，咁樣限購令係點解？第二就是我哋买楼花嘅时候有啲咩嘅证书或者有啲咩证有啲咩书系我哋必须嘅，我哋要认清嘅，而唔会捉招咧。嗱，讲到保障呢一样嘢，香港人就最想得到大啲嘅保障，因为你翻到去啊个经纪叫你点啊点，可能你会觉得哇得唔得噶咁样。当你得唔得嘅时候，就唔系问阿 O 或者问 PC， 又问下 Kitty 点睇咧吓， 咁其實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啦，咁多年嚟翻大灣區置業咧，確實咧真係會遇到唔少嘅壞經驗嘅。咁其實我哋都會收到唔少嘅求助啦。咁不如今日就趁呢個時間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究竟喺大灣區置業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啦？ 不如就交俾你講啦，因為关于注意嘅嘢，我哋先由证书嗰度开始讲起啦。有冇啲五证两书啊？定两证五书？我成日捞乱啦吓。 那个、就系叫做五证二书。 系 啦，咁其实咧就系政府颁发俾楼盘项目嘅。咁我哋最紧要咧睇呢个楼盘项目系咪正规咁样去可以销售咧，就系、是、睇一个叫做预售证。 嗯， 系啦，有五证二书同埋预售证咧，就可以稳阵好多啦。咁同埋咧，坊间之前听到有啲客贪平买咗一啲叫做小产权啊，咁其实嗰啲咧真系 冇乜保障。 乜嘢嚟噶？小产权好惊、啊，突然间我有好大嘅产权，但系冇小产权。听到小产呢个字我都唔开心啦。乜嘢嚟嘅？等我哋拆穿个镜咩镜啊？西洋镜先咁样系嘛？ 系啦、嗯，小产权咧可能咧用啲不同嘅名目咧话俾你听，嗰层楼系可以住嘅，或者系一啲农民补出嚟嘅嘅楼啦。但系佢哋咧可能未必转到你个名嘅。 哦， 系啦，但系啲客咧可能又贪平啦。 几平先？即系嗱，讲紧贪平都要100万人民币嘅，咁啊冇啦嘛贪平。喂，唔系啊，讲紧即系因为有阵时人咧就想买啲平嘢，都系一个倾向嘅心理行为嚟嘅。你话有100万嘅嘢同埋10万嘅嘢，喂，梗系10万啦。如果有个相应嘅升值潜力，调翻转头系咪真系10-20万就搞得到啦？ 其实咧，嗰啲屋就会比起即系正规嘅楼啦，大概咧就1/4价钱左右啦。 哦。哇，真係平好多喎！ 咁真係會考慮同心動 嘅。係啊，你係咪即刻考慮同埋心動啊 ？P.C. 心動1/4定係 1/4？但係你頭先聽到呢個小產權，你就即刻卻步啦，即係學嘢啦，係咪先？咁但 係，但係我哋所以聽落去咧，其實一路都講緊喂，咁香港喺香港嗰度做一啲按揭啊，同銀行對啊，或者香港買啊， 係 同喺當地嗰個地方度買有啲咩分別，同埋個保障係唔係會唔同啲咧？ 其實就係睇翻發展商每一個項目嘅，咁、有啲項目啦，就係可以喺國內度我哋香港人做貸款啦。咁有啲項目咧，就直頭可以喺香港做貸款嘅。 哦， 咁如果喺香港做貸款嘅朋友仔就要留意啦，就會睇翻我哋香港嘅 TU 啦，即係嗰個信貸資料庫嘅。 嗯，咁又會 check 翻，喂，原來 PC 你已經喺有幾搭樓喺香港喎，仲要每一搭都未供完嘅喎，咁樣你就睇翻，喂，大陸嗰層嘢都係唔借俾你。是不是这样类似 是啦，就会计算你那个负债比率。 咦，那在国内买又会怎样呢？ 咁國內咧，咁佢就純粹慳翻喺國內，你而家有冇供款啊、供車啊嗰啲嗰個信貸記錄嘅。 但係咧，因為前排我哋都知道買樓啊、買車都要用社保啊。咁而家會唔會又係面對同樣嘅問題？即係會都睇你有冇社保啊。如果你冇社保，會唔會又唔買得咁樣呢？ 其實社保咧係某一啲城市咧有限購嘅城市，社保就係話證明你喺呢一個地方有工作做嘢，即社保等於我哋香港嘅強積金咁樣。 哦，原來係咁嘅情況。咁一啲一線城市，譬如你講緊廣州啊、深圳啊嗰啲，係難搞少少啦，應該咁。同埋即係你廣州個户籍都好值錢嘅，而家今時今日，即係所以灣區入邊都有啲比較潛力啲嘅城市咧，大家可以部署一下同埋留意一下啦。咁環節最後。讲埋呢一个啦，咁有啲咧就叫商住房，有啲咧就系叫做民住嘅，或者可以有投资潜力嘅啦，咁样。咁两者点去比对啦？而成日讲嗰啲公寓房近一两年其实真系冇乜点样升，再加上就系内地可能有啲国策都麻麻地睇好，你会点样睇咧？ 其實因為由於限購嘅關係啦，好多香港人去翻大灣區買樓，譬如係佛山啊，咁佢哋只係可以買到一啲叫做 公寓啊，係 啦係啦公寓。咁其實咧公寓同住宅嘅分別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咁樣睇嘅。咁住宅啦，咁第一最主要啦就可以落户啦，即小朋友讀書啊咁樣有個有嗰個名額啦。咁第二啦就係話嗰個住宅。咁佢嗰個水電費就會平少少嘅，因為公寓咧就會貴啲嘅。咁但係你話實際嗰、那個用途，咁其實咧公寓同埋嗰個住宅有分別嘅，因為公寓咧可以做一個商業登記，因為香港嘅即香港同國內啦係完全唔同嘅嗰、那個即做生意，我哋香港可能一個商業登記證喺一個 office 咧已經有10-20个商業登記喺裏邊，但係國內對呢樣嘢咧係好嚴謹嘅，每一個固定嘅辦公室可能只係容許你做一個商業登記嘅啫，即叫營業執照。咁所以咧譬如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叫做Home office 啊，諸如此類一啲網購嘅公司咧，其實對呢類嘅公寓咧個需求都好大噶。 係咁啊，大家就買樓唔係買棵菜啦，咁啊可以即係揾多少少資料啦，做多少少資料蒐集，揾一啲相關嘅資訊咧，而 Riches 嗰啲資訊係正確噶嚇。OK， 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大灣區物業保障協會會長啦，係啦 ，Kitty Low 咧幫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 ，Kitty 下一集咧又講啲關於咧灣區入邊，喂有冇啲城市咧近呢幾個月咧，喂開。 開始咧蠢蠢欲動喎，準備爆上去咯。有啲真係 underrated 咗噶嘛，嗯、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啊，領先城市、一線城市，緊緊已經升咗上去啦啲樓價。有冇啲可以追下落後先？下一集同我哋講講好嘛？唔該 Kitty， 拜拜。 好，拜拜。 由創科講到創業，由衣食住行講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嗱近排咧都睇奥运啦，系咪先？咁啊，全民运动日啊，即系过咗啦，呢个又香港嘅全民健身咧，就系中国啊新嘅政策出台啦，咁啊，务求咧即系国务院嗰度又有新嘅政策话啦，大家多做运动啊，身心灵健康咁样。PC 咧要攞翻你部单车出嚟啊吓， 游埋水添啊， 系游埋水添啊，三项铁人唔争再跑埋步啦吓咁样。 我谂呢个运动热潮咧，其实就一直卷落去噶啦。我哋运呢个奥运之后咧就。是殘奧啦，殘奧其實同時間咧，亦都係全國運動會啦，之後會接落去。咁、然之後就係冬季奧運會噶咯。 係啊，咁啊，即係幾樣啦，即係先嚟就係咧東京奧運啦，跟住殘奧啦，跟住全運會，跟住就係冬季奧運啊嚇。即係幾樣嘢都會同時發生啦，所以有啲朋友話：喂，運動員哇，好好喎，好開心喎。其實啊，背後付出嘅努力點係你能夠想象得到。 汗水同淚水。 係啊，你諗下，即係我哋呢個時間，梗係覺得哇，好正。正，可以周围飞嚟飞去，周游列国咁样。咁但系其实周居劳顿都攰噶嘛。 系啊，同埋佢哋始终受伤，对佢哋嚟讲嘅影响都好大。 系咁啊，嚟紧就全运会啦，仲有大概我睇翻 schedule 四廿零日到啦， 四廿零日到啦，系啊，冇错。所以有好多运动员咧，即系尤其是香港嘅运动员啦，其实都冇翻香港噶啦，喺呢个东京嘅时候， 系 直接去咗国内度做隔离。 系，但系如果叫做东京奥运唔系褪到呢个时间去举行可能会隔得好啲、即系可以俾啲运动员多少少时间休息 充足嘅时间啦。 依家就比较即系密锣紧固一啲啦。 咁讲嘅，佢哋而家个状态系一定系最 fit 嘅状态。咦，喺最 fit 嘅状态里面去同全国嘅竞争咧，咦，又好似有啲睇头啊。 咁但系你都知道，内地都有啲国家级嘅运动员，佢哋都系 fit 嘅状态啊嘛。你又 fit， 我又 fit 咁样。咁啊，作为观众朋友，一定系想睇一场好嘅比赛啦，即系大家纯技术嘅较劲咧，咁啊最开心。心噶啦，或者最赏心悦目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今年咧、我哋喺个电视机里面咧，一直喺度睇紧奥运会啦。 系啊， 哇！你有冇觉得好紧张先？ 紧张，我有几个项目，我觉得好 impress 啊，直情。嗱，虽然咧呢啲就唔系香港或者国家队有份攞奖啦，譬如我讲紧滑板啦、我觉得几有趣的，即系喺电视机嗰度睇到唔同日本嘅一啲小女孩，真系小女孩，讲十二、十四岁攞金牌啊，攞唔同嘅奖牌咁样，我觉得哦，即系原来我哋旧时即系俾爹哋妈咪嗤之以鼻嘅滑板、哦你试下你攞住块板落去楼下，你同你阿妈阿爸讲，喂、我想踩板啊咁样，佢一块板就 ban 埋嚟噶啦。 其实呢件事都几有趣嘅，即系例如我哋成日都讲电竞啦，电竞都有奥运会嘅， 嚟紧就会系啦，嚟紧就会加入电竞项目啦，亚运 嘅项目里面啦， 咁啊。 所以個變化，你問我哦，個體育嘅變化確實越嚟越大，亦都越嚟越多新興嘅運動喺裏面。 即係喺個光譜或者維度嗰度拉闊啲，咁啊，即係踩板都係運動員，啊，電競都係運動員。咁啊，總之想睇嘅朋友睇到想睇嘅嘢，想玩嘅朋友玩到佢。专业嘅项目咁就最开心啦，咁啊继续咧为到一班运动员去加油啦，听听呢一首作品啊，张学友啦，近排听好多啦吓。 哇！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就没有利阻。输及了跨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起得奖金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